百花的疏忽其实只是那么一瞬，在哥布林连续无意义的骚扰下，突然来了一记很精准的攻击，百花选手都只是下意识地朝这边注意了一下，根本就是人之常情。但是人之常情在赛场上偏偏就成了破绽，绕背的苏沐橙、方瑞、乔一帆、安文义就在此时发起了攻击。乔一帆的鬼阵第一个落下，刀魂的力量智力双加，对任何职业来说都是极强的辅助。沐雨成风、海无量和小手冰凉都已站在刀魂的结界内，随后就由攻击距离最远的沐雨成风已经抢先发动了攻击。此时百花五个角色四个都已经完全暴露在了他的炮口之下，后背空当大陆，热感飞弹打火机从沐浴成风指尖弹出，一道火狐飞过，百花选手的视角此时刚刚转回，就见身后突然多出的星星死人，大惊失色之余，热感飞弹已经在火机的指引下喷着火舌从天而降，爆炸的小型蘑菇云翻滚着，这一击正落在了三个角色站位之间，没有哪个被直接命中，但爆炸掀起的气浪却已经足够三人难受。三人操作角色闪避着，百花战队精心布置的埋伏阵型瞬间就已经乱了。砰砰，连续的枪声响动，作为百花阵中的第一远距离攻击手，邹远操作花凡四锦第一时间就进行了反击。但星星这边，海无量双手抱团向后朝左右一推，一个肉眼可见的光照一下子就把星星四位笼罩其中，正是气功师的彪悍防御技念气罩，任何攻击伤害都可悉数吸收。念气罩的可持续时间是30秒，但在对手的强力输出下也可能提前就被击破，就好像一个召唤生物似的，念气罩也是有自己血条的。但眼下百花只有花凡四锦一个角色攻击够得着，单靠一个角色的输出，念气罩可没那么容易被击破。其他几位输出也相继继续反击，几个召唤结印连续闪动，朱小平叫出了几只召唤兽，作为挡枪的掩护率先冲了上来，结果这边一寸灰刀锋一斩，鬼阵又是接连落下，一个冰阵封锁行动，一个温阵降低防御，枪炮师和气功师再一起出来，地图炮攻击轰下，几个入了鬼阵的召唤兽瞬间阵亡，攻击接着再朝百花几人扑去。鬼剑士、枪炮师、气功师三个职业都有相当的群体攻击能力，在这石林窄道中攻击顿时覆盖了全局。星星这波背袭准备十分充分，利用地形攻击的配合也是有板有眼，绝对是职业练习的结果。百花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慌忙调整，正面强突星星的火力覆盖损伤太大，朱光义的视角最终落到了两边石林，上边不乏一些坑洼的落脚点，凭刺客的空月技能正好可以如此贴行过去，发动一波突袭打开局面。如此想着，周光义立即操作着技能贴边跳去，同队队友相互之间自由默契，并不需要每一个举动都互相沟通交代，其他几人一看技能的行动，立时掌握了周光义的打算，立即开始正面强突，以和周光义形成响应。谁知技能这凭空刚一跃起，正朝看准的第一落脚点落去，就见频道里落花狼藉的消息。当心！说谁？周光义心头闪过一丝疑惑，看下方百花四个角色好像都没遇到什么致命的险情啊。结果就在这时，一抹寒光悄无声息从技能颈间掠过，雪花在空中顿时喷洒而出，纷纷落下。割喉！就是刺客选手的周光义如何不识这个技能，此时方知于峰在提醒的人原来是自己，而能做出这一击的人毫无疑问只能是君莫笑，竟然能无声无息地在空中接近自己背后完成这一记割喉。一瞬间周光义真觉得自己脖子有些发凉，而季冷在这一击后跳跃的身形当然已被阻止， 但是受到的攻击却远没结束。君莫笑没等他回过身来，跟着就是鹰踏，接连数脚踩着技冷朝下落去。地上于峰的狂剑落花狼藉已经蓄势待斩了，看准两个角色的落势，落花狼藉直接一个崩山机就飞了出去。结果君莫笑也不贪功，一看落花狼藉飞至，借鹰踏之势，角色反身弹出，和落花狼藉的刀锋失之交臂。百花其他几位却在此时给予了充分的支援，花凡四锦顿空就是几枪，风客又召唤出来的召唤兽已经奔着君莫笑的落点围去，牧师傲风残花都在空中点起了一团神圣之花，期待着君莫笑自己撞上去。结果就见君莫笑空中拔剑施展银光落刃，空中变相把花凡四锦的射击和傲风残花点起的神圣之火悉数绕了过去，跟着龟剑入鞘，千机伞抖开，不成矛也不成盾，前段伞骨朝同一方向集体一折，带出了一道弯，却是成了驱魔师惯用的镰刀形态，跟着朝地挥出一圈，一道蓝光自地上泛起，风客派出的召唤兽近在圈内，升天阵。君莫笑安然落地，几只召唤兽却已经被送飞上天。百花几位看的是目瞪口呆啊，这多个职业技能的串接使用真不是一般的潇洒，以前哪里见过，就算是弄出散人职业，没有千机伞根本无法完成如此流畅的衔接。现场观众也被这几下吐起骨落的变化弄得热血沸腾，嗷嗷嗷的各种欢呼尖叫。可对百花来说，没拦下君莫笑还是次要的，更难受的是为了拦截君莫笑，他们的阵型又一次被带乱，那端的苏沐橙四人瞬间冲开了缺口，地图炮一下子就圈进去了邹远和莫楚尘两个人的角色。这样被夹击可不行，但从哪边突呢？作为队长，于峰此时发现自己真的完全无法果断下来，那边的四人组是重火力，强冲必有大的损失，而这边叶修的散人各种妖异，就算以多打少，感觉也会被他给纠缠住。如此那边四人再靠近一支援，百花的活动空间可就更小了。于峰心头尚在犹豫，但是周光义的技冷落地后一个翻滚起身，直接一个弧光闪就朝着君莫笑抹去了。霸图出身的选手对叶修的仇恨那是特别天然，更何况这是昔日给过叶修一击必杀的技冷的继承者，更何况他作为一个刺客，刚才竟然被叶修以刺客的手段欺进身后来了一记割喉。新仇旧恨一直以来养成的圈内世界观，再加上一边是四人一边是一人的简单数字，让周光义这个时候未存丝毫犹豫地冲了上去。那就这样吧。于峰一看周光义都做出攻击了，顿时也就不纠结了，落花狼藉立刻也是三段展开路，朝君莫笑飞快掠去。两个角色都是光道人道，瞬时对君莫笑形成夹击之势。再看君莫笑不慌不忙，也不知从千机伞的哪儿掏出了一个东西朝地一丢，轰，一团紫烟瞬时炸开，君莫笑竟然来了一个忍者的忍具烟玉。紫烟让于峰和周光义一时间都捕捉不到君莫笑的去向，两人只好各自操作着角色挥舞的武器试图乱碰乱撞，结果一道暗影在紫烟中飞出，在如此色泽的烟雾下真的很难被人察觉。落花狼藉和技冷顿时都被缠住，暗影一收顿时将两个角色贴面附在了一起。魔道学者技能暗夜斗篷。再之后就见紫烟中伸出一只手毫不客气地拍在了二人身上，轰一声响，落花掌将两人吹飞，轰回了那边四人组的火力攻势之中。这边邹远和莫楚尘两人的角色在朱孝平召唤军团的掩护下好容易才脱身， 结果就遇到被居莫笑一掌轰回的狼狈二人。这边冲不出去，那边也冲不出去，百花战队顿时方寸大乱，每个人心中都是一个怎么办。闪光弹、烟雾弹，邹元此时赫然站了出来，花凡四金两个效果手雷扔出，再然后各种技能狂轰，光影层叠，却正是张家乐著名的百花式打法，他要利用这样的光影掩护全队脱身。这种打法对于百花来说真是再熟悉不过了，哪怕现在阵中的于峰、周光义都不是百花出身，都来百花才一年，但是他们初到百花接触的就是以此为核心的打法，只是在新的选手建有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后，这种复制学习下来的打法才渐用渐少了。而眼下邹远赫然将百花一直以来的招牌打法再现，一队人隐没在光影之中，在借之前闪光弹和烟雾弹制造的机会，直朝叶修的君莫笑毒手的出口扑去，总算是顺利冲出。这一幕让场上的百花选手和场外的百花观众都有些百感交集。百花式打法对百花战队究竟意味着什么？原本以为他们已经翻到新的一页了，但是就在这种危机存亡的关头，帮他们争取到转机的却偏偏是他们所唾弃的张家乐留下的百花式打法。百花粉心情复杂，但场上选手却没有太多时间惆怅，他们冲出来了，但星星也追出来了。苏沐橙的枪炮师和叶修的散人都有超远距离的攻击手段，气功师的捉云手、鬼剑师的鬼阵都有可能在他们一个不慎之下将他们留住。战斗还远没有结束，他们只是面临了一个新的局面罢了。